家庭旅行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小山，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会熏出不论斑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是东西南北同说相声，说学逗唱其乐融融。今天的上半段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我国宝岛台湾的相声演员表演的作品。其实对于相声迷来说呀，台湾的相声大家一样非常的熟悉，老一辈的您像魏龙豪、吴兆南，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他们的相声还真是京味十足，原汁原味，语言还特别的考究。再有呢，像比他们年轻的，哎，相声马社这个团队啊，为相声艺术的创新乃至突破都做出了工作和贡献。两岸的文化交流当中，曲艺、相声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我国宝岛台湾的两位相声演员王振全、叶怡君为您表演的外批流行歌曲。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上海。 可不是嘛， 我们从台湾过来， 对，我们是来自于宝岛， 我们带来满腔的祝福，深切的问候， 祝福在座每一位朋友听了我们的相声都是顺心顺意，事事如意，身体健康， 祝福您两位。虽然是第一次来啊，在梦里头可老想着来， 可不是吗？ 想得厉害， 怎么呢？ 想得凶 啊， 想得我心都疼啊。 呵，哎呀， 朝思暮想， 哦， 千思万想， 嗨， 落絮飞花，灯残未冷，梦中想来上海。 那么你想这个想了有多少时间呢？ 这个时候可长了， 哦， 想了有8年。 哎，想了8年了。 8年呐， 呵， 不简单呐， 这8年可是一段长时间呐。 各位热情的朋友们 啊， 人生有几个8年呢？ 可不是吗？ 我想的，想到日本的投降了，我这才来呀、啊。 嗨，这都挨得上吗？ 这不容易啊， 是不容易。 因为台湾和大陆，大陆和台湾，这是一衣带水的关系， 关系非常密切， 这脐带都是相连着的。 这怎么形容的？ 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对，你给说一说。 您看，说这个不同吧， 啊， 从小我们也读地理，也读历史， 是啊， 所以对大陆就十分的好奇。 那可不是， 我都有几个心愿。 什么心愿？ 头一个，我想到天桥。 天桥 啊。 就是咱们这个相声艺术发源的一个主要地方。 哎，天桥 啊， 想象中多好的地方， 是不是？ 我们天桥上头一站， 哎， 引吭高歌 啊， 是无敌月亮升上了天空啊！ 哎，等等等等， 野拍手，他想在天桥上边唱歌，你得上得去。 其实也不灵，到那一看他没那么个桥。 就是啊， 读地理这北戴河啊，那想见小桥流水的感觉啊，带着游泳裤上北戴河游泳去吧。 别闹笑话， 这北戴河它不是一条河， 那是个地名。 马季老师喜欢钓鱼啊，扛着钓鱼竿陪我们马老师在秦皇岛钓个鱼吧。 那也不错， 秦皇岛它也不是个岛， 那也是一个地名， 来到了此地才能够印证得出来。 是啊，都不一样。 很多的用词用语啊，虽然它是不一样啊，意义上头大同小异，彼此都能够领会。 比方说呢， 我们在台湾啊，青年少男少女我们谈恋爱， 在这儿就叫做搞对象。 搞对象 是不是 这个搞字用得很妙 啊。是啊， 搞点事业啊，搞点名堂， 对， 搞子。 是啊， 在台湾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夫人我们称太太 啊，在这儿就是爱人。 哎，家里头我们装的是冷气机， 那在这儿就是有空调。 出门我们搭的是计程车， 在这儿是出租车。 我们讲究一个人的格调，一个人的水准， 那在这儿是说水平的高低。 在台湾我是翰林说唱艺术团现任的团长。 哎，我们现在叫称呼您是领导。 现在也领导都已经不很时兴了， 那该怎么叫呢？ 现在叫领导冒号。这样吧。 哎呀，你连这都知道了。 有一个词儿我比较不理解。 什么词儿？ 这个词儿是紧张。 紧张 啊，我们说一个人呢心绪不稳定了、有了外来的压力了， 对， 一时心情比较激愤了他显得有点紧张， 都这么说。 上回我们到北京去，姜昆先生跟我们说北京的朋友们住房子，这房子有点紧张。 这个 是您说这房子干嘛紧张啊？这房子它怎么紧张啊？是漏水了紧张，是地基不稳紧张、 这都不是、这是有点短缺。 哎，这是有点不十分能够完全沟通的地方， 不足了。 有些习惯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台湾在这儿也是一样啊！家里头如果碰到天气不好了， 都喜欢做什么事？ 天上下点小雨了， 哎， 把自己的小孩抓出来 干嘛？ 毒打一顿。 这阴天打孩子， 这个习惯都是一样的。 还有什么一样？ 三从四德。 那三从是什么呢？ 三从啊，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的意见要盲从，太太出门要跟从。 嘿，好嘛。这人，那你说这四德又是哪四德？ 四德啊，太太化妆要等德， 要能等。 太太发脾气要忍德。 哟， 太太买东西要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 这可不能忘啊。 三从四德。女士们在台湾过得是蛮愉快的， 是不错。 大路上我们何尝没看到朵朵的笑容绽开呀、 我的意思是啊，这个谈到女人呢，你得介绍介绍我。 把您给冷落了， 是不是 这位小姐，大家对我们都不是很熟悉啊。 哎，对的，那你的意思从你介绍。 我姓王我叫王振全。这名字好。 怎么呢？ 王振全振兴中华文化全在我姓王的身上 啊。 好名字， 你可美啊。 这小姐名字取得也好。 怎么？ 她叫叶怡君。 这是我的本名。 她有个艺名这艺名叫常艺君。 常艺君。 常艺君、 我挺喜欢这个名字，她显得特别的多情。 是啊，朋友们，常艺君 好， 经常想着不同的男人 啊。你这怎么说话的？你 好 像话吗？你 有意思，有格调的很。 真是。 不，在台湾社会呢，我个人内心有点苦闷。 你怎么了？ 他们把我归为这个丑男的行列里头。 这倒是，他这个丑在台湾还出名。 不过我觉得人丑也没关系嘛。 怎么？ 丑点有什么 啊？ 人丑，他只要不出来吓人，他就不缺德，是不是？ 没人拿你当鬼。 哎，丑一点没关系。我们台湾有首歌给我写的。 什么歌？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这倒挺合适的 啊。台湾社会有很多的少女们小姐们，她们喜欢要我的照片。 要你的照片干嘛呢？ 我的照片有妙用。 什么作用？ 您把它贴在冰箱上头 可以， 小姐可以减肥。 倒胃口。 哎，您把它贴在门框上 啊， 夜里还能驱邪。 门神呢、啊、这 有相当的妙用、啊。 嗨，你这都不值一提。 嗯、 啊、 嗯，不值一提。 是啊， 这其实我母亲说我小的时候长得也是蛮漂亮的。 哟，你还漂亮过呀、啊？ 小脸蛋儿 啊， 干干净净，非常漂亮。 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到什么程度 啊？ 就像那小宝宝那屁股蛋儿一样光滑。 嘿， 哦， 是啊，你这儿还有尿布的痕迹呢。 什么眼神您这个？这位小姐是我们台湾第一位美女。 哎呦，不敢这么说，怎么这样说？ 我喜欢跟她站在一块，她也喜欢跟我站在一块，这有相当的对比的作用。她是青春美貌， 你 我是回光返照 啊。哎 他是朝气蓬勃， 你 我看来过了更年期了。 丑没关系， 我不瞒您说，这位小姐是我们台湾这身材最矮小的一位。 我这还矮啊？ 嗯， 呵， 矮的使她到如今呢，都还是孤家寡人呢。 这倒是， 小孤独处。 我还没结婚呢， 还没搞过对象。 嘿， 这回来他也有个心愿。 什么心愿？ 大陆上的有志青年、 啊、 才俊青年彼此熟悉熟悉，交往交往。 哎，认识认识。 今天晚上当然在座的年轻朋友第一优先了。 哎，不少。 哎，如果哪位您有兴趣，您表态一下吧。 哎，这不行、你现场就把我公开标售了是吗？ 我们促进两岸早日统一。 嗨、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怎么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想在这儿交个女朋友，对不对？ 但是我还交什么女朋友？我们这长相怎么交女朋友？ 我知道你没结婚，你把条件开出来吧。 有什么条件可言 的？你随便说说。 当年青春年少的时候都没条件，这会儿还有什么条件？每况愈下。 说说说说 说说 啊。 四句话总刮了。 你说， 身高不是距离， 哦， 体重不是压力， 啊， 年龄不是差异， 哦， 男女没有关系。 嗯，没条件呢？有什么条件没有？ 没有，绝对没有条件。唯一的条件能会唱歌就行了。 能唱歌就行。 哎，能唱歌就好。 我帮你找着一个。 哪位？ 刚才那笑林。 哎呀，哎呵， 他唱得好。 那笑林先生和我们彼此怎么适应啊？这。 哎呀。 哎， 你怎么特别喜欢唱歌是吗？ 从小我喜欢唱歌。 哦， 从我母亲身上钻出来的时候，我是唱着出来的。 是吗？ 嗯，在我们台湾社会，所有的这些流行歌曲， 嗯， 不论是曾经活跃过的， 啊， 是今天正在舞台上活跃的，他的歌星，他的这个歌名啊、歌路啊，他一切心得、音质、音色、音量，我都有相当的心得。 是吗？ 嗯， 那你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流行歌曲。 我们说点秘辛好了 啊， 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流行歌曲的内幕。 好， 来到上海发现台湾的流行歌曲很受欢迎。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意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首歌呀，生动地描写了男女之间的情感。 这您不了解这里头的秘辛。 这有什么秘辛啊？ 如果有位男士跟您唱这首歌 啊， 您千万别相信他的花言巧语。 为什么呀？ 月亮代表我的心。 可不是吗？纯洁明亮的象征。 月亮怎么回事 啊？ 初一的时候它是个半月形， 哦， 到了十五它是个圆月。 哦，这代表什么呢？ 这要代表他的心呢，一个月三十天您够折腾的。 冷热阴晴不定， 一家伙进了冰窖，一家伙进了炉灶。 那我看还是找个星星比较好点。 不能相信。 哎，对， 还有一些歌呀，您不了解那个作词者他是怎么回事。 哦， 有一首歌，他就是这位作词者呀，他是有点这个自虐狂， 有点自我虐待。 哎，有这么一种病态。 是吗？ 那首歌他叫绝世古王。 怎么唱？ 我是个贱骨头， 嗯， 打吧打吧打吧打吧， 这别打了， 受不了。 那倒是。 哎，有些歌您觉得莫名其妙，不太健康。 啊，还有什么歌 啊？也是受大家欢迎的一首歌 啊。 你可知道我在等你妈？ 这是新歌。 我妈今年82岁， 嗯， 等我妈。 嘿， 你可不要告诉你爸爸。 他们越唱越不像话。 那倒是。 不，在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歌呀，都有一些妙用。 还有作用啊。 有首儿歌， 嗯， 我们大陆同胞也非常的熟人。 嗯， 这首歌叫妹妹背着洋娃娃。 唱唱。 儿歌 啊， 小孩唱的。 唱着。 妹妹背着洋娃娃走到花园来看花，娃娃哭了叫妈妈，树上小鸟笑哈哈。 有这首歌 啊，这首歌在京剧演员的嘴里，他唱出来味道就不一样。 他怎么唱？ 妹妹背着洋娃娃走到花园来看花，娃娃哭了叫妈妈，树上小鸟就笑哈哈啊。 哦，把它改了调了。 黄梅戏来唱也不一样。 黄梅戏怎么唱？ 妹妹背着洋娃娃走到花园来看花，娃娃哭了叫妈妈，树上小鸟它笑哈哈。就成这个味儿了。 是啊， 那上回在台湾教我们唱河南坠子，有位老师 啊， 把它用河南坠子来唱。 哦， 嗯， 那怎么唱啊？ 妹妹背着洋娃娃走到花园来看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带弦子， 整个味道它都不一样。 是啊， 这些歌都有它相当的妙用之处。 哎，你给谈一谈歌词吧。 歌词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此啊特别强调一下， 怎么？ 因为有些歌它这个含义咱们搞不太清楚。 比方， 那邓丽君曾经唱过一首歌 啊， 怕你冷，怕你热，怕你渴，怕你饿，啊啊啊啊啊啊，谁来爱我？谁来爱我？不知道谁来爱我？ 谁？这种人没人疼的。 谁像他这样啊？姥姥不喜，舅舅不爱的，是吧？ 对对对。 这歌词就很有问题 啊， 尤其还有一首歌最不像话。 什么歌？ 叫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啊， 这大家都知道啊。 流行歌曲里头他怎么会是个快乐的青年呢？ 啊，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嗯， 别摁了， 受不了。 我看看，我来考考你好了。 怎么？ 你既然对歌星歌词都那么熟悉呀、啊，我请教你几位歌星。 那您随便问吧。 从老一个时代说起。 老一个时代， 白光女士的歌唱有什么特点？ 白光啊， 啊， 这时代也太老了。这是八国联军时代的人了，您提他。白光。 对， 白光这个北京人嘛。 是啊。 讲话京字京腔的。他歌唱有特点。 什么特点？ 歌词里边三个字他能唱成两个字。 三个字唱成两个字。 哎，他有首歌很有名，叫《秋夜》 啊。 我爱夜，我爱夜。更爱皓月高挂的秋夜。 哎呦，这首歌 我爱夜，那不是三个字吗？ 那是三个字。 他一唱成俩字。 怎么会成俩字呢？ 人一唱就不一样啊。 你唱个歌。 我爱夜，我爱夜，这特殊的一种心得发挥。 是啊。 哎，他的歌大体上典雅 啊， 有一首歌是个例外。 什么歌？ 这首歌叫做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哎、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 啊。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你快靠近我，一起建立新生活。 这词儿填的还不错呢。 哎，唱起来其实也蛮好听的。 哦，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你快靠近我，一起建立新生活。 是挺好听的。 挺好是挺好啊。 啊， 他歌唱的习惯不太好。 怎么呢？ 他喜欢加个重音。 哦， 他逮哪儿他加哪儿。 是啊， 这问题就出来了。 怎么呢？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你快靠近我，一起建立新生活。整个他就乱掉了。 这是不大行。 这字您都得把它咬清楚了。 对了， 童安格唱了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嗯， 这大家都很喜欢。 是啊， 你改一个字那都不像话。 改哪个字啊？ 你说我像皮 啊， 琢磨不定啊，他就不是话了。 那是琢磨不了 啊。 哎，我再问你一个人，看你知不知道 哪位？ 这个，刘文正。 刘文正 啊， 青春偶像。 是啊。 啊，他唱歌有特点。 什么特点？ 在舞台上他的动作相当的丰富。 是啊。 但您得先了解一下 啊， 他在歌唱以前呢他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歌唱以前他是一个很出色的运动员。 哦，他喜欢运动。 特别喜欢游泳。 是吗？ 您看他每一个舞台动作全都是游泳的动作。 这我倒没注意啊。 哎， 给您举个例子 啊。 他那架势得先摆出来，你感觉啊。 高挂在黑天荣之外，是谁在这 挖是啊？ 乡下野阴火说的话也悄悄的， 自由是 我那青梅竹马的， 还有也很是 为个不理不睬又悄悄眨眨眼。 哎，行了行了行了， 这是 抽筋了，这 狗爬式他都出来了 啊！给刘文正。 哎， 不过我特别喜欢听的是周璇呐、蔡琴啊他们的歌。 哎呦，周璇，当年是十里洋场大上海夜上海，周璇谁不知道啊？ 金嗓子。 哎，那个歌咱没法学 啊。 不过他有些歌确实唱得很让人心里头舒畅。 哦， 他唱那《少年的我》 啊， 多好听啊！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美丽的她不知怎么样， 嘿。 哎，我就喜欢那一声嘿 嘿的人荡气回肠的。 对了， 这声嘿呀，您也可以把它移植在其他巧妙的地方用，它的效果都不差。 比方说呢， 您唱军歌都可以用得上。 军歌能够嘿。 哎，我给您唱一首大陆的军歌，您可以用得上这个嘿。 好嘞，你唱啊。 学习雷锋 嘿， 好榜样 嘿， 忠于革命忠于党 嘿。 这也太多了点了。 还有呢？ 还有些歌啊就不适合 啊。 蔡琴，您也是知道的，她唱了一首《人生就是戏》 啊。 有的时候喜，有的时候悲，叹息的人儿醉呀醉兮兮，醉呀醉兮兮，恰恰恰。 这个恰的到处都好听， 恰的好听 是啊， 是不是？ 哎， 您这个摆在军歌里头，它就不合适啊。 怎么不合适呢？ 唱哪一首军歌都不见得恰当 啊。 夕阳西下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恰恰恰。这不合适， 不够庄严 啊，安的不是地方。前天我们从南京过来， 是 听到小姑娘弹台湾的流行歌，王杰唱的时候忘了你忘了我 啊， 听小姑娘说那个味道都不一样。 咱们不一样， 忘了你忘了我，听他唱那个感觉都不一样。 怎么唱呢？ 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这感觉很有意思。那么在我、 你说啊，要说台湾的， 在台湾歌， 哎， 他因为我们在台湾呢也是推行这个普通话，推行的挺好。 哎， 不过还是我们台湾本省的朋友们呢略带一点台湾味儿 啊， 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 怎么呢？ 曾经有首歌它叫梨花泪爱上你永远不后悔、除了你知心又有谁， 这是歌词。 他唱的时候正常白唱、 爱 上你永远不后悔，除了你知心又有谁， 这是正常，是 这么个感觉 啊。 您加点这个台湾味儿来唱，它的气氛完全不同。 那会变成什么样啊？ 唱台湾味儿的话，您要尖着嗓子，直着嗓子，声嘶力竭的才感觉到那么样的痛快。 行了，你唱给大家听听吧。 爱上你永恩不后悔，死了你祖先掉药水。 还真是的， 谢谢各位。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我国宝岛台湾的两位相声演员王振全、叶宜均合说的外批流行歌曲。这作品呢完全发挥了相声的手段，连批带讲啊，连说带唱，又亲切又有意思。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听相声。上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0到3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天空晴到多云，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脸。 凡事有一半，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留空中笑脸，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努力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未逊出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说的高英培、范振钰、高范组合呢，是相声界的一对响当，红遍了大江南北。他们二位呢，是红在天津，学艺在天津，后来调到了北京工作，在全国各地巡演。当年他们灌制的唱片那也是风行全国，所以段子流行的特别快。那么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是根据传统相声整理而来的大相面，这个版本的空中笑林播的次数比较少，哎，我们请您听听这段高范组合的大相面。 是相面的这套我完全都懂。 哦，你怎么明白啊？ 看过相书啊。 哦， 蚂蚁神像、铁关刀、水镜集、相法大全、揣骨匠、六爻、奇门遁甲，我都读透了。 哦，您都会。 哎， 哦，这个灵不灵的？ 灵不灵咱不敢说，反正我给人相过，相一个算一个都不灵，他们都说不灵。 哦，都不灵。 哎，弄得我怪消极的。 你还消极呢你？ 不灵嘛这玩意 儿啊，根本就不灵嘛。 也得分给谁相 啊， 我要给你相就灵， 给我相灵， 你看 是吗？ 咱不行，在这研究研究，叫大家瞧一瞧我为什么给他相灵。哎，通过这么您就明白了。哦，感情这样就灵了。 啊，既然这样你给我看看吧。 给您瞧瞧 啊。 好，您站正了。 是， 面向前看， 相面嘛， 先看人的脸面。 看脸面看哪儿呢？ 看五官。 哦， 这个一般的谈相的都会说五官，究竟这个五官在哪儿谁也不知道。 是， 您注意瞧着，就这个地方。这叫什么呢？这叫眉啊。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 来，别动。 嘴为出纳。 哪是嘴呀、啊？ 给您相， 他能灵得了吗？这个，我的眉毛跑这儿来了。 不是，我看您的眉毛， 我的眉毛在这儿呢。 哪儿啊？ 这儿，这儿，这两道黑的是眉毛。 哎呦，这不您的胡子吗？ 我这是两撇小黑胡。我这么大下巴颏是吧？ 您先别忙了，您这脑袋哪边是上面啊？ 上下他都没看出来，这是上面， 这边呢？ 这是下面。 哎呦，您只能用一面啊？ 啊， 嗨，不能两面用啊？ 不能， 你早说话呀！ 怎么， 我拿你当趴腿老配呢？ 你是给我看相还是打百分啊？ 我瞧着纳闷。我说行了，这就好办了。这个地方是吧？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口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 啊、 哦，这叫五官。五官端正必走10年的旺运，五官要是有一官不好必走3年的伤衰败运。 哦， 阁下这个五官，哈哈，倒是平常。 哎哎，干嘛？你干嘛？ 我说您的五官平常， 不平常叫你都拍平了。这哈， 反正您这五官呢是一般。 嗯， 有一官不太好。 哪一官？ 就您这个审辩官。 审辩官就是鼻子。 对了， 哦，不好， 我说完了怕您挠我。 哎，不挠。 您这鼻子有缺点。 什么缺点？ 大头冲下。 多新鲜呐！这个鼻子都是大头冲下。 哦， 这鼻子大头冲上，下雨的时候它存水这哈。 哎呀，我还没考虑到这点。 你考虑什么呀你？ 确实您这个鼻子不太好，您知道吗？ 您这因为这点就是缺点。 是啊， 塌鼻梁子 啊， 而且还三鼻孔。 是，你干嘛？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我说叫那位瞧瞧。 你叫那位先生站起来瞧，要我跟前凑合凑合，你愣瞪我受不了吗？ 我感觉这么方便呢。 你方便我别扭不别扭啊？免去玩笑，我真给您瞧瞧啊。您今年65、66？ 我65、66。 您今年67、68？ 您怎么着 您也超不过70去。我这个岁数70啊。您反正您今年 35。 多大岁数？ 35岁。 这不怨我啊，怨您。 怎么？您要不戴帽子看不出来。您倒霉倒霉您这帽子上了。您戴个帽子我看您60多岁的。您 我多次戴着帽子了。 您这不 哎呦 头发呀。 我这不什么眼神啊这是。 哎呀我还以为您戴着将军坤呢。这就行了。这您今年35岁哈。 啊 35岁呀、啊。35岁我算您属什么呢？35岁呢您是属马的啊，老兄台属马。 不对， 您这个马还不错。 您 这什么 不对。 没错没错。 有错。 那怎么不错呢？错不了。 我不属马。 行行你没关系。 什么叫没关系呀、啊？他有关系，我不属马。 汉天怎么矫情这个嘛？你没 这我得矫情这个。 35岁属马， 不属马。 汉，我叫你属马，你属马。 你叫属马行吗？这个 35岁，您属马，这个属马那词儿我熟。 你熟不行，我不属马， 不属马没关系，咱再研究，对不对啊？35岁您不属马，那您属羊，属羊的。 不对， 好啊，您这羊够绵软的。 他绵软，我不属羊， 属羊吧， 不属羊， 不属羊，那您属牛，属牛， 不属牛， 35岁属牛的， 不属牛啊， 属牛牛劲儿大， 我管他劲儿大干嘛？ 你看你多大劲儿的，属牛，35岁您是 不属牛， 不属牛，那您属狗的啊，您属狗， 我属兔的， 属兔也行啊， 什么叫也行啊？反正我算着有四条腿啊，对吧？你四条腿，你才四条腿呢， 那人哪提呢？我说你这属下你四条腿，我不是说你人，你四条腿。 他属下四条腿，我就四条腿。 啊， 我要属鸡的呢，两条腿。 是啊，俩不也四条腿吗？ 我有属俩鸡的吗？ 啊，今年闰月。 我这都挨不上你这。 您是什么？您属兔的，属兔对不对？ 对。 35岁，您属兔的，您的生日好，8月15。 好，属兔的8月15得吃得喝，这个 没地儿找。8月15生您的时候 不对， 8月16 不对， 8月初6。 我不是8月生日， 你几月的？ 我是6月生日。 六月，哎呀，6月天可热了。 你管天热干嘛？ 我说这意思，您是6月的啊？6月生日，您是6月初5的生日？ 不对， 6月初6 不对， 6月初7 不对， 您是6月几？ 我6月28。 6月28，哎呦嚯，月底了。6月28呀、啊。6月28的生日 啊，好，这生日还真不错。6月28，那得看看您的时辰。 您是未时生人啊？生未时 不对， 您降生的时候啊？ 不对， 不哦，那您丑时 不对， 您是卯时， 我子时。 哦，晌午头。 不 好，正晌午这个时候还不错。 晌午头那是午时，子时是半夜子时。 哦，半夜子时。这个时辰不太好了，那就看看您的命吧。您老先是佛前金命， 不对， 佛前金命的人，您是 不对， 您是大头银命 啊。这什么什么不对？ 不，您是秤砣铁命，铁命人。 那哪有铁命？不对啊。 哦，您是蜡签惜命， 不对， 老签同命。 您干什么呀？这是 我算您的命啊。命五行啊， 命五行不金木水火土吗？ 是啊，我这金银铜铁锡啊。 您这五行啊， 坏了，我拿您当五金行的人了，这 都哪儿的事儿？ 哦，对对，没有，您是土命，土命人，土命人心实， 不对， 您这人够实诚的，土命不错， 不对， 不， 啊、我水命， 水命，哦，水命，您是灯头水命， 灯头水了不灭了吗？ 哦，您灭命 不？有灭命吗？ 您是 啊？ 您是水命， 大海水命。 哦，行啊，大海水命，对，大海水命，对不对？ 对， 完了，没法给您相。 怎么？ 打站这儿，你比我话还多了。 你比我话多，是我相面，是你相面呢？咱俩谁给谁相面呢？ 你给我相， 我给你相面。你打刚才你叨了，你跟这果乱呢。我这俩手掰扯半天， 这玩意儿天干地支我都掐不准了，这个你跟人搅什么劲儿呢？ 这怨我， 这显着我先人没能耐似的。越告诉大家怎么个通过方式才能给那相的灵，你老跟人搅和，你搅和这有什么个劲儿？你这玩意儿，你站在旁边，你别愿意行不行？ 啊，可以， 你别愿意，我哪项相的不对，你再说好不好？ 那行 啊，咱把那以前都免去，我真给您谈谈。您不今年35岁吗？ 啊， 老金台今年35，属兔的。哎呀，不好啊，不好啊，你克父母。 啊， 你父母都不在了，对不对？ 对啊， 你父亲死了12年了，你母亲是前年死的，对吧？ 嗯， 你母亲死了，你拉了很多的账。原先你们家住的是4间房子，你母亲一死呢，把2间房倒出去了，那2间房呢留着住，那2间房倒出钱去给你母亲还账，对吧？你家住在鼓楼西9道弯门牌10号，住着西屋2间房，你们4口人，你爱人带着2孩子。今天早晨你们吃的早饭是烙饼炒白菜，你跟你爱人说叫孩子在地下吃，你爱人非就在炕上吃，结果不同意，两人打起来了，你拿瓶子给你爱人开了，对不对？ 对，灵不灵？ 灵。 哦，就这么灵。 哎，怎么这么灵啊？ 那没法不灵啊。 怎么呢？ 咱俩在一院住。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二位合说的大相面，展现了他们盛年时代的风貌。这个版本呢，我们空中笑林播出的次数也比较少。下面请您听一段年轻的相声演员马军、盛伟合说的《不容忽视》。 哥俩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对， 我叫马军。 我叫盛伟。 啊，我这个名字很简单。 嗯。 啊，马踏飞燕的马，统带千军的统。 马桶。嗯。艺名叫坐便器，坐老师， 你着急说错了，你看，统带千军的军， 哎，这对， 这位老师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 不熟悉， 是一位青年相声演员。 您夸奖， 有的朋友就有这种疑虑啊，哎呀，是不是这个年轻演员表演起来稍微差一点呢？ 哦，是啊， 这可不一定。 哦， 我们这位老师可以说是在众多年轻演员当中出类拔萃， 这是捧我的， 德艺双馨。 哎呦，不敢， 不可多得。 哎呦， 是这么一位百年不孕不育的演员。啊， 什么叫不孕不育？ 少。 您说那不是少，不孕不育就是没有。 人家有这么一个词语， 还词语、 啊、形容这种人才、 哎、行了，那个词叫百年不遇 啊，可能是我措辞不当， 说的不对， 终究我的意思是说您的表演水平好。 太捧我了， 因为当下的相声可是不好说。 哦，怎么呢？ 您想，咱现在是高科技的时代，信息化的社会， 哦， 朋友们，这个笑话来源，可乐资源的来源特别的方便， 哎，比较广啊， 相声它就吃亏了吗？ 这就吃亏了。 您说现在高科技，你说家家都有电脑， 嗯， 人人都有手机， 是， 我要看个相声什么、 哎哎哎、是还说呢，你这就已经落后了， 嗯， 还怎么家家都有电脑，现在谁还玩电脑啊？还人人都有手机，现场朋友就可能有。 哦， 一个人有2手机，工作一个，生活一个，分开用 是很方便， 对吧？ 但是这里边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 您想啊，这手机里边照片、视频、工作的存档， 对对对， 是不是它有个安全问题呀、啊？ 那绑着银行卡呢？ 这一点就更重要了 啊！ 我上网买东西全指着手机呢。 啊，是是是， 哎，就这一点你做的怎么样？ 我做的 可以吗？ 嘿，不是跟大伙儿吹啊！ 啊， 一般的黑客，盗不走我的密码。 你怎么那么坚定呢？ 这密码繁琐呀。哎，就这么说，告诉你，你都记不住。 这不是吹，这是什么？你说， 哎，你要不信，我说一回，你记一下。 来， 我的密码 ：CPTBTPTBBCPTDTPTB。 你确定你没放屁吗？ 什么话？ 这不瞎编吗？你说， 他记不住，他说瞎编的。 这就张嘴说呗，这就谁都成啊。 谁说张嘴说的？ 你这么着，你敢再来一遍吗？ 行啊， 等会儿， 啊， 可得一模一样， 不许改的。 不行啊， 这不还是瞎说的吗？ 不行，那是开玩笑。嗯，没问题啊， 跟刚才那一样。 我的密码 CPTBTPTP BCPTDTPTP。 这么繁琐你怎么记得住啊？ 好记。嗯，首字母缩写 什么呀？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 PTP。 这不能常用一个，俩月就得换一回。有时候我用那个打南边来了个勒摩，还有网上说的那个红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然后这个就让人破解了。 他把脑子都搁这上头了，你说 这不怕丢了吗？ 确实有这个现象， 是吧？ 现在大伙都用手机，甚至都离不开呀， 离不开。 哎，所以说这里边又出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怎么又有问题啊？ 您想啊，现在咱们都常用手机，甚至离不开。现在这个手机正在悄无声息并很可怕的在代替着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什么。 一个手机能代替什么？ 比方说笔， 写字那笔。 过去写字常用都拿笔 啊，对， 现在可不是了。 怎么着？ 手机打字，电脑打字。 这挺好，这进步了。 问题就出在这儿啊。 怎么了？ 您老用手机，老用电脑，现在我随便说几个字你都不会写了。 现在谁说的？嗯，你说那是他们，那这个我拿过来就写。 你不受影响？ 没问题呀， 拿过来就写。 那可不， 您给我写一个魑魅魍魉。 魑魅魍魉吗？先写俩鬼，再来俩鬼，三代一，顺子，飞机，我就剩两张牌了，要不起。 我让你玩游戏呢，啊，咱不说写字吗？ 这我这四个鬼嘛， 对， 然后上头就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 四个鬼上边分别是离、魏、王、两，我说的对吗？ 啊，这不是你突然这么一问，谁能反应过来的？再来一个， 给您个时间，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啊！您给我写一个暴殄天物，殄， 写天吧。 你怎么不画圈呢？ 画圈也， 我就写殄。 你别着急，殄我也会写嘛，殄殄嘛，就是殄，就是啊， 什么毛病？没让你演，我让你写这字，你不说拿过来就写。 我知道舔嘛，啊，舔就是先哎呀，先写一个特特特我错特我不写，这舔了。 这汉语拼音您都弄不对，您还写字呢？ 就是特一言舔。 左边是一个好歹的歹，右边是一撇一捺连三撇，糟践东西的意思，暴殄天物。你不服人家的观点，可让你真写你又写不出来，你还想进步？你说手机 不愿理你就完了，这说起来没完了，真是。你说这都什么字？大伙儿都听出来了吧？这都是生僻字，对吧？谁没事用这字啊？就比方说我要请你吃饭，我给你发微信，我这么发：马军，晚上我请你吃饭，但是咱少点点菜，不要暴殄天物。你发个朋友圈照片，我底下得评论呢。嘿呦，你长得真魑魅魍魉，对吧？这都生僻字， 生僻字。嗯，常用的行吗？ 常用的我就会写。 尴尬， 现在就挺尴尬的。 手机一查，一秒就出来，真让你写，你拿不出来。这就耽误事了， 这能耽误什么事？ 你光拿手机上，比方说您出去旅游去了，嗯，亲戚朋友在一块儿，走在河边，您一瞧成群成群的飞禽，您有学问呢，当时您能够吟诵出来，哎呦， 这真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不像你呀、啊、站边上一看，哎呀妈呀，都是鸟啊。手机现查诗句代替了意境吗？ 代替代替不了，这都小事儿吗？ 什么 小事儿？ 这是小事儿吗、咱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三千多年，外国人羡慕我中国的文字，那叫智慧的符号。现在说让您写个字您都写不出来，这叫小事儿？没有小事儿。蝼蚁之穴溃千里之堤，您不好我不好，咱这家庭就不好，您家不好我家不好，咱们就影响到国家呀、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负，民族不复兴就无颜承担龙的传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重寻昔日的荣光，而是让我们的祖国成为文化繁荣、经济发达、政治昌明、社会和谐，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咱们是演员、 对对， 这就是公众形象、应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落实弟子规、圣人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实现我们的强国梦。强军梦、体育强国梦、中国航天梦、中国航母梦、小康梦、和平梦、幸福梦、人民梦，那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啊。 好，您说的太好， 你看太差劲， 说的我都羞愧了。 赶紧学吧你。 我是想学呀、但是我说实话，我这人底子薄， 要、差一点， 基础太差。 你瞧瞧， 我能不能从这个简单的开始学？ 那我建议您呢，您学点俗语、谚语、歇后语。 等， 基础。 不是我拦你，俗语还用学吗？ 好嘛，这俗语太重要了、这是咱们老祖宗千百年留下来智慧的语言。就说您社会发展再快速仍然能用啊。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社会现在进步这么快，过去那个俗语放到现在不适用了。 它诠释的是一个道理，怎么不用啊？ 谁用啊？哎，您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不说俗语，打我嘴里就没说出来过俗语。 人家都说你不说， 那哪句能用啊？ 我随便说一句。 你说。 哎，常用的有这么一句。 哪句？ 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 什么意思？ 就说你有再好的手艺，没有原材料什么也做不成。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 现在得说巧媳妇能做无米之炊。 你都没有原材料你怎么做？ 叫外卖呀、对吧？就非得做吗？你现在外卖多便宜，方便，叫外卖花点钱不就完了吗？ 你这是个孤证。 怎么叫孤证？ 你再听这一句。 你说。 说不经冬寒不知春暖。 买空调啊，那非得冻着，花点钱不解决了吗？ 好，你听这一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花点钱呗。 你怎么老花钱呢？ 哎呀，这有钱能使鬼。 这句就是俗语啊。他可说了，他不说俗语啊。你说没说？ 对啊。对对，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钢铁侠推得快。 成心矫情， 就是这样嘛。 你听这句， 你说。 说出多少汗吃多少饭。 不，你说什么？ 出多少汗吃多少饭。 哎呦，查查吧。 啊， 糖尿病。 我不教你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天津的青年相声演员马军、盛伟和说的不容忽视。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六点半再见。 情绪化，被爱迷惑不善。